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，第七集。 气死我了！要不是做局的人太绝，既杀了人又拿走了链子，我何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境地？ 江炼觉得自己凭空栽进了一个大烂摊子，肾珠毁了，牵扯进命案，同伴被扣了做了人质，自己也受制于人，不得不帮人找链子。他抬起右手，手心手背翻覆着看了两遍，如老人家骂不孝子孙。 哼，你说你贱不贱啊？扯什么不好，非要扯来孟千姿的链子。 一物扯来千古恨啊， 得罪了一个大有来头兼具小心眼的女人。 别看后山挨着八夯寨近，寨子里的人几乎从不上山，因为八夯寨本就是硬生生在山窝里铲了块地设寨，等于是把家安在了虎狼的崖口边。后山通向没有人迹的深山，旧社会冬季连日大雪，找不到食物的时候，饿极了的虎狼常会借由这道欺进寨子扑人，逼得寨民不得不在村落周围设陷阱，定时扛着锄头柴刀在周边巡逻。解放初接连赶上战乱匪乱，那些个畜生也出来凑热闹，各乡县虎狼伤人的事儿特别多。事情上报之后，刚巧解放军47军正负责湘西剿匪，都是快马快枪，装备精良，于是同时剿虎灭狼，连60式迫击炮都用上了，这可比梅山虎将要高效多了。一通杀剿下来，说是差不多绝迹了。但湘西毕竟山多林密，难说哪些个漏网之鱼会不会躲在里头繁衍生息，所以当地人赶集行路，只走人多的大小山道，很少有人会兴起去开辟什么新路径。江炼初进寨时，老嘎就向他反复强调过山林的凶鬼，这也是为什么他雨夜进山时都随身携带狼喷。山林是虎兽栖息地，他一个外来客在那唱念作打已经属于借道惊扰，如果还拿刀枪这种凶器去对付人家，未免太霸道了些。山道上都是杂乱的脚印，应该是山鬼查探时留下的。这帮人做事并不潦草，他们仔细筛过的地方估计不会有什么遗漏。江炼不甘心，继续往更深处走。后头的路碎石零落，腐枝败叶成堆，越发难走，但于江炼并不是问题。一来他身手不错，步履也清洁，随时踏越借力，比普通人的步速至少高出个一两倍。二来雨夜那几次进出，对路况也大致了解，算得上轻车熟路。麻烦的是，火把的焰头越来越弱。到底不是占油的火把，随意抽的锅底柴燃烧的持久度有限。火头渐小渐暗，飘飘忽忽的一团萤红，跟鬼火似的，像是随时都会归于寂灭。赵明跟不上，走再远的路也白搭。江炼正犹豫着要不要折返，也不知是哪个方向，隐约传来了怪异的嚎叫声。那声音呜咽里带着尖利，像是没满月的狗扯细了嗓门狂吠，让人心里说不出来的膈应和难受。江炼刹那间毛骨悚然。之前数次进山，大概是赶上风急雨大，野兽都不愿出巢，还真没遭遇过。穿林过岭时也从不犯怵，反而是现在无风无雨，万籁俱寂，半天上甚至挂一抹浅淡银牙，称得上是静寂宁和。江炼却如置身风口，遍体生寒。江炼收了步，转身想走，忽然看到前头十来步处，一棵几围粗的老杉树根部 布满横七竖八的白色道道，像是有人拿石膏粉胡乱涂上的。江恋心念一动， 怪了，这颜色这么显眼，前几次怎么没有看到过？难道是新涂的？ 火头还能支撑，江恋一时好奇，凑上前去看。火光过处，他看得清楚，那些所谓的白色道道，其实全是利爪抓的痕迹，只不过抓挠的力道太大，导致表层的树皮剥落，露出了里头颜色较浅的韧皮罢了。江烈拿手在那些抓痕处探了探，手感微湿，应该是新抓的。又退开看了数周，泥地上果然有不少爪印，并不大，看起来很像狗的脚印，而且数量绝对不止一只。 野狗吗？狗在树边不应该都是为了撒尿吗？这么多狗拼命刨树是为什么呢？ 江恋抬头向高处看去，七八米高处，一根旁生的粗大树丫上软塌塌地耷拉着什么东西。江恋先还以为是老猴，有些猴子死了就会这么晾海带似的挂在树丫上，不过他很快发现那其实是个人，还是个女人。 老嘎，老嘎， 老嘎傍着火塘喝得醉眼朦胧，忽见江恋背了个血葫芦般的女人回来，惊得嘴巴半张，愣在当地。 哎，发什么呆啊？救人啊！ 哦哦，对对对， 老嘎忙不迭起身，手脚忙乱的在屋里拽了张草席在堂地上铺开，又帮着江恋把那女人放上去。江恋顾不上多说，三两步上楼去取急救箱，下来时看到老嘎正盯着那女人发呆。这老头真是指望不上。江恋懒得说他，飞快地在急救箱里翻捡刀剪绷布。老嘎这才回过神来，冷不丁冒了一句： 啊，这女人我认得。 啊， 我认得，今天在县上吃饭就坐我隔壁桌。 是你熟人你还干站着看？ 老嘎如梦初醒，手脚终于麻利，搭着毛巾端了热水进来。那女人身上有抓伤，也有刀伤，抓伤遍布全身一道一道，衣服都破得不成样子了。刀伤一时辨不全，只知道最显眼的一刀在腹部，再狠点儿也就差不多开膛了。江恋剪开了她的衣服，先拧了毛巾帮她擦拭，许是动作大了牵动伤口，那女人痛极之下突然睁了眼，起初眼神茫然，瞬间转成了极度惊恐，嘶哑着嗓子吼着： 别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路过的，我就是路过的。 他已经伤成这样了，再乱动还了得？江恋迅速扶住他的肩膀，手上用力稳住他的身子，语气很温和地说： 不用怕，你现在很安全。 那女人瑟缩地看着他，许是觉得这人眉目和善，却无伤人之意，抖动的没有那么厉害了。再然后目光渐渐涣散，又昏死过去。江恋这才能腾出手来帮他逐一清理包扎。其实有些伤口需要缝针，但这活太精细，他做不来。老嘎在边上帮着打下手，絮絮发表意见： 哎，马彪子，这绝对是撞上了马彪子了。 江恋手上不停，问道： 啊，那是什么？ 就是柴狗啊，又叫苗狼，老虎都怕它。老话说得好，山里有马彪子在，老虎都不敢称王。 苗狼，想起来了，干爷提到过这凶畜，说是体型不大，跟狗差不多，黄毛，长了个马脸，叫起来悠悠曳曳，像鬼哭，特别瘆人。 单只苗狼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们群体活动，行动极敏捷，爪牙锋利且堪称多智。五六只马彪子就敢围攻老虎，而且讲究战术，通常都是几只围咬，其中一只伺机跳上虎背，把老虎的眼睛抓瞎，然后咬老虎屁股，从肛门里往外瞪肠子吃内脏，几分钟的功夫就能吃得只剩下骨皮。想想多荒诞，虎啸山林，那么威风的百兽之王，遇到马彪子会吓得瑟瑟发抖。这祖宗不只敢惹老虎，也常绞杀野猪，搞死牛马家狗更是不在话下，袭击人的事儿倒没听说过，不过也说不好，毕竟是肉食性的凶兽。旧时代湘西山里捕到虎都不算难，但再有经验的猎手都没捕到过马彪子，说是行动太快，诡诈近妖。 哦，怪不得他会在树上，遇到成群的马彪子不上树，那真的是死路一条了。 哎呀，厉害啊，能从马彪子牙口里逃掉，太厉害了。这女人呐，是个人物。 她身上有刀伤，马彪子再厉害也不可能挥刀伤人吧。他在短暂清醒的那几秒里拼命求饶，还苦苦分辨自己是个路过的，会是什么人连个路过的女人都不放过？这事儿跟刘胜被杀有关联吗？伤他的和杀刘胜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 有手机铃声响起，还伴了震动。老嘎四下看了看，目光停在江恋的屁股后兜上。 哎，恋小爷，你有电话？ 江恋推说要出去接电话，把善后的杂事交给老嘎处理。其实并不是电话，是设好的闹铃，提醒他该和干爷通个气了。江恋爬上屋顶，背倚着那口卫星锅，点了视频通话申请，迟迟未获通过。江恋并不着急，他看着对面山头缓缓流转的乳白夜雾，默算着那头的进程。 手机在护工手里，护工会先进房间叫醒干爷。都说年纪越大睡眠越少，干爷恰恰相反，过了百岁之后，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。大概干爷会在某一天永远睡去，走得安详又宁静。 叫醒干爷之后，护工会告诉他我练小爷的电话打过来了，然后把接通的手机在立式支架上固定好，摆在干爷面前，调整好最佳的可视角度，最后退出房间，给病人留出秘密的对话空间。 果然，等了一会儿之后，屏幕上出画面了。和往常一样，映入眼帘的是干爷那张极度苍老的脸。地心引力把他的眼眉、鼻翼及唇角两侧都拉出了极深的下八字形，眼皮下搭的遮住了大半个眼睛，只在缝隙间露出浑浊的一点光。全脸唯一向上的皱纹是眼袋线，一左一右，像钩子兜住臃肿下垂的眼肉。每次看到干爷的脸，江恋都会对长命百岁这种事儿少几分热衷。 唉，我如果死在盛时也挺好的。 邝同盛褶皱层叠的厚重眼皮略略抬起，含糊地说了句： 链子。 小时候邝同盛叫他小链子，大了就叫链子，虽然有点别扭，听习惯了也就好了。邝同盛就爱这么叫人，比如叫邝美莹莹子，叫韦彪彪子，但今天链子这个称呼让他很是不自在。江恋想了一会儿， 都是被孟千姿几次三番要链子给闹的。孟千姿朝链子要链子， 真是绝佳上联，就是不知道下联该怎么对。 江恋想笑，他把脸偏了偏，不想让邝同胜看到他的伤处。其实邝同胜这老眼昏花的根本也看不见，他只是尽量摆出个睁眼和看的姿态而已。 哎呦，黢黑黢黑的 啊，山里就这样黑得早。 普普通通一句话突然就勾起了邝同胜早年的回忆。 山窝窝里黢黑黢黑的，我师父问我是不是红花童子，还说坟山上放了只女人的秀海，我能拿回看证明自己胆子大就收我。天妈妈亮后，师父让我去找店朝西神房，没得门槛，没得窗户，西神大殿老板要发财的。 江恋一直听着，时不时应一声。邝同胜太老了，说话老飘野火，上句还在说这个，下句就离题万里。你不能提醒他，提醒了他会卡壳，像电脑宕机，半天缓不过来。老是听着就好，听着听着他自然就跳回来了。 师父就说，坏喽坏喽，女人最不干净，叫女人破了童身，身上的火种就没得喽。 邝同胜大声咳嗽起来，脸上搭挂着的肉抖得厉害。咳完愣了一会儿，已经把方才那番话忘到了脑后，像是寻摸着该从何说起。好在这一回终于接上了。 影子他们都还好吧？ 挺好。 顺利吗？ 人都在，没缺胳膊没少腿，算顺利吧。说不顺利呢还得解释，这么长的故事刚起个头，干爷就又该睡着了。顺利顺利。 那口箱子有眉目了吗？ 快了。 刚说完这话，漫山遍野前后左近依次响起了细细密密的声音，如柱如线，颇似黄沙打盐。又落雨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